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无极有些愤怒了，嘴里发出一声低吼，第五魂环，那闪耀着深邃黑色的魂环骤然亮了起来。强烈的怒吼声令整个史莱克学院为之颤抖。唐三只觉得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巨大的压力，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赵无极方向冲过去，从身体周围传来的压力似乎要将自己的身体挤碎一般，这股力量已经不是他所能抗衡的了。赵无极大力金刚熊武魂第五魂技重力挤压，唐三就这么屈服了吗？当然不。他猛地一低头，伴随着咯嘣的一声脆响，一根长达七寸的弩箭从他背后骤然射出，直奔赵无极怒吼的大嘴射去。在自身已经被对方控制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精准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锦背花桩弩，中型弩箭，以背部肌肉控制发射，只有一击，但因弩箭体积大，击簧弹力足，破坏力在击库类暗器中属于极为强劲的，远不是袖箭能够比拟的。同时，唐三的双脚互磕，脚尖处各自探出长约三寸的利刃，一脚飞起踢向赵无极咽喉，另一只脚则悄无声息地踢向他下面的要害。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，他依然能够做出如此攻击反应，绝对算得上恐怖了。锦被花桩弩的弹射速度极快无比，赵无极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抬起来，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就被强劲的弩箭穿过，直奔他嘴的方向射来。危急之中，赵无极显示出了魂圣强大的实战经验，毫不慌乱，牙齿合拢，正好将锦被花桩弩的弩箭咬在口中。锦被花桩弩的冲击力极为强横，赵无极虽然把它咬住了，但牙齿也被震得一阵松动，同时一股甜香从弩箭传入口中，弄得他脑海中又是一阵晕眩。锦被花桩弩只有一根，唐三又怎么可能不在上面做点文章呢？弩箭中空，里面储存有少量曼陀罗蛇的毒液，一旦箭身钻入敌人身体受到挤压，毒液会立刻弹出。虽然此时弩箭没有刺入赵无极的身体，但赵无极的牙齿也给了他足够的挤压作用，这口毒液也自然毫不客气地送给了赵无极。他一口将弩箭吐掉，同时双手上挡下拍，化解了唐三的双脚攻击。此时唐三已经被挤压到了他的面前。 你是属刺猬的吧？ 赵无极怒吼一声，不过因为嘴里吃了一口曼陀罗蛇的毒素，舌头有点麻痹了，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。别说是来到史莱克学院以后，就算是之前在魂师界混的时候，他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一时间赵无极眼中凶光闪烁，就要发作，不过唐三的攻击还没有完全结束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左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锤子，漆黑漆黑的小锤子。在赵无极挡开双腿之后，左手一锤就朝着赵无极脸上砸了过来。赵无极心中暗怒，决定给眼前这个小刺猬一点教训，右手挡在自己脸部前方，左手一掌拍向唐三胸前。当然他这一掌并没有用多少力，只是自己吃了那么大的亏，不小小的报复一下，他心里实在不舒服。在这掌拍出的时候，赵无极已经收回了自己的万年魂环技重力挤压，否则唐三非被这技能直接挤死不可。两声闷哼几乎同时传来，唐三的身体被赵无极一掌拍了出去，其中一声自然是他发出来的，身体飞行在空中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之前所有的攻击他可谓是殚精竭虑，用尽了心思和内力，此时已经接近油尽灯枯之中，又怎么受得了赵无极这一掌，没被震晕过去已经不错了。戴沐白将朱竹清放在地上，身形一闪，将倒飞的唐三接了下来。另一声闷哼则是属于赵无极的了。原本他以为这只是唐三的另一件暗器而已， 自己挡住唐三挥出的一锤子，那不是轻松的很吗？但是当那一锤锤到他手掌上的时候，他已经觉得不对了，那看似很小的锤子却势大力沉。尽管赵无极及时催动魂力，但他毕竟大意在先，在曼陀罗蛇毒和身上疼痛的双重影响下，魂力却有些不够。锤子砸到手掌，手掌再撞击到脸上，赵无极顿时鼻血长流，再加上手掌那么一蹭，顿时像开了个染布房，成了一个大花脸，整个人都被砸得有点懵了。而那黑色的小锤子却在砸完他之后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唐三被戴沐白扶着，又咳出了一口鲜血。尽管他伤势不轻，但如果只看表面的话，谁也不会认为刚才这一战是赵无极赢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赵无极的实力不强，他毕竟是与考生动手，怕真的伤了唐三，有些束手束脚。同时他也想看看唐三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，他擅长的又是力量，不擅长追踪，再加上唐三的暗器突然性实在太大了，又在各种精妙的计算之中，这才让轻敌的赵无极吃了大亏，这脸也算是丢尽了。如果是真正动手，赵无极只需要直接发动第五魂环技，唐三直接就会被他给杀死，实力的差距毕竟太大了。如果只是考试，唐三自然不会这么拼命，但小五的昏迷却激发了唐三内心的血性，再加上赵无极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，顿时令唐三爆发了。别说是这里清醒的几人，就算是小五也没有见过唐三今天这种全力出手的样子。戴沐白看着满脸血迹的赵无极，想笑又不敢笑，赶忙高声大喊着， 奥斯卡，奥斯卡，快过来，你有声音了。 通过魂力催动声音，只要是在这学院内，恐怕就不会有人听不到。很多年以后，当身为史莱克七怪老大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，被人问及在史莱克七怪之中究竟谁最可怕呢，戴沐白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是柔骨斗罗小五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是千手斗罗唐三的逆鳞，直接招惹唐三或许并不要紧，但如果招惹了小五而引起唐三的怒火，那么恐怖的事情就会出现，唐三就不再是千手斗罗，而是千手修罗。 声音在哪里？声音在哪里啊？啊，声音呢？ 小奥，过来。 啊，戴老大，是你叫我？ 赶快弄几根香肠出来，他们都受伤了。 啊哈哈，五个铜魂币一根，最后别忘了结账给我，老子有个大香肠。 在他那怪异的魂咒之中，手中光芒一闪，顿时出现了一根香喷喷的香肠。戴沐白向唐三使了个眼色， 吃了吧。这家伙的话虽然恶心点，但他的香肠确实效果很好，这是第一魂环附加的香肠，可以加速身体伤势恢复。 我伤得不重，只是有些脱力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你还是让他把香肠给别人吃吧。 奥斯卡，你过来，是香肠、腊肠各给我一根。 哎，你谁啊？怎么跑到我们史莱克学院来了，还知道我名字？ 混蛋，你想受罚吗？我是赵无极。 啊， 赵无极一口气差点上不来，险些喷出血来。今天这亏吃的叫一个大，他现在只是想赶快把自己身上的伤处理好，然后威胁面前几个孩子不要传出去，不然他这不动明王以后可没法混了。奥斯卡很想问问赵无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赵无极是什么实力他可是清楚得很，但他很快就看到了戴沐白递过来的眼色。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奥斯卡立马收回了脸上的惊讶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，屁颠屁颠地来到赵无极面前，把自己刚刚弄出来的那根香肠递了过去，同时又吟唱了一句令在场众人哭笑不得的魂咒。 哼，老子有根小腊肠。 哪怕奥斯卡本身看上去并不猥琐，当他这句魂咒念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变得猥琐的不能再猥琐了。只有一根小指粗细的腊肠出现在他的掌握中，很快他递给了赵无极。赵无极也不客气，先后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，脸色顿时变得好看多了。戴沐白强忍着笑意走回到朱竹清的身边，立刻收到了朱竹清极为冷冽的眼神。朱竹清虽然伤得不轻，但他明显是在用眼神告诉戴沐白，你要是敢让那个猥琐的大香肠叔叔把他那香肠拿过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戴沐白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，向他摇了摇头。 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吃那种东西的，我可舍不得。 哼。 朱竹清眼中神色一寒，闭上眼睛，看也不看戴沐白一眼。吃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，赵无极的脸色顿时好看多了。他身上的衣服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破损得很严重，直接被他撕下一条，抹掉脸上的鲜血。奥斯卡的大香肠是治疗作用，小腊肠则是驱除异常状态，这两种食物的效果都极为实用。曼陀罗蛇毒带来的麻痹感渐渐消失了，但剧烈的疼痛却令赵无极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。低头看时，发现自己身上的皮肤有多处都鼓了起来，纠结成一个个核桃大小的鼓包，阵阵钻心的剧痛就是从这些鼓包处传来的。站在一旁，在四名考生中唯一一个完整的宁荣荣指了指赵无极身后。 赵老师，我们算不算是过关了呢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